四月四号星期一骚动音乐， 又又又又又， 嗱，首先讲咗紧要嘢先啊。 好， 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上水清河村清泽楼今日有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黄昏时段开始安排检测，其后工作人员会安排派发食物包、中成药以及快速检测包，请居民等候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地下进行检测。好，咁啊，儿童节快乐！ 儿童节喎，系咯，我见大家咧都会 post 翻自己细个嘅嗰啲相出嚟咁样啦。但系咧，我又真系冇，即系有少少却步啊，因为我真系有揾尝试揾自己细个啲相嘅，但我发现自己好多细个嘅相咧都系黑口黑面噶，即系唔笑过。原来自己细个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嗰段我见嗰啲相咧，应该系中学阶段啊。 我谂。我同你都有啲近嘅，你讲起呢样嘢，因为呢諗返起其实细个影相嘅时候呢，阿妈成日嗌阿仔笑啦咁样呢，都会笑得好唔識讲啊，即係好似好隔眼牵强接个笑容出嚟俾你影张相咁，即係嗰个笑容係完全 feel 唔到你笑緊咁样啦。跟住去到可能读书学你话斋中学嘅时候呢，个人已经开始有形象上嘅包袱啦，虽然嗰阵时係冇形象可言啦，但係唔知点解有呢个形象嘅包袱。跟住然后就係所有相都係接都唔笑咁样嘅。 跟住嗰种我尝试諗返回忆返望住啲相，譬如呢有一啲係家庭照嚟嘅，因为以前星期六日你有好多时间做晒功课，阿爸阿妈嗰阵时又即係行动方便呢，就会带我哋周围去。咁嗰时屋企好似又揸车，系咪中学时候唔记得又冇啦，有段时间屋企有车啦，咁就可以星期六日揸车，咁你可以去下嗰啲 周围去 郊野公园啊咁样啦， 去下西贡啊， 跟住你去嗰啲地方，永远咧全部人都玩得好开心啊，系我个样系衰嘅啫。咁我谂啊，嗰段时间发生咩事呢？我谂有几个原因嘅，其中一样就因为细个嘅时候，其实到而家都系嘅啦，就我系一个唔可以企定啦、坐定嘅人嚟，即系我喺度玩紧喺个郊野公园嗰度，哇，好开心啊！阿仔过嚟企定定影相啊！咁呢个人周身好唔聚财啊！你要企定喺度对住一个镜头，然后你唔知影相嘅目的系啲乜嘢，净系咁影咯，咁样影完就点？你系为咗 fulfill 可能阿爸 妈嘅期望， 系啊！ 但系你细个嗰阵时嗱，因为你唔系独生子啊，你仲有个妹噶嘛？你有冇揾翻一啲细个可能同阿妹嗰啲合照？可能系 真系好少啊！原来我发现 系啊， 即系冇嗰啲。哇！揽头揽颈， 系咯， 冇乜过， 应该好开心。你竟然唔留啲，或者嗰阵时系冇乜点样影， 吓， 就嗰阵时未 sense 到要影呢啲合照。 系啊，你冇一种觉得影嚟做乜嘢咧？我又大个又唔会睇嘅咁，即系你知道啊，就算同阿妹有嘅合照咧，你嗰啲系俾人要挟， 系即系嗰啲家庭照啊， 系啊，你行过去同阿妹影张啦。你根本冇咁样样嘅欲望，希望要同佢影咁，咁所以嗰啲相咧就好似俾人女春指住个头咁样，仲影嚟嘅。 事关咧，因为即系我早排都执屋啊嘛，跟住我都揾翻好多细个嘅时候嘅相啦。其实真系细个原来都影落好多相嘅，咁啊，亦都好多系。所謂即係你都知道以前冇咁先進啦，嗰陣時係用菲林影㗎啦，唔係嗰啲數碼相機啦，用菲林影嗰啲就真係你都知道影一張通常就唔成功，就要影第二張 㗎啦，你又嘥咗㗎啦。 我係嗰啲比較曳嘅小朋友嚟嘅，即係我可能喺同一個景，我可能要影三四張先影到一張我個樣係叫做正常或者正正經經咁樣企喺度俾人影嘅相，所以我發現都幾珍貴。变相即系因为你菲林有限啦，我原来揾得翻细个童年嘅相都几有限，但系谂翻起都珍贵，即系例如可能打个譬如咧，即系你汉堡包嘅叔叔咧， 系 以前佢仲有好多朋友噶嘛，即系佢系汉堡包叔叔 小飛飛 fans 噶嘛，系啦， 汉堡神偷， 而家得翻个汉堡包叔叔，跟住然后翻系，原来以前又有同我棵树影过相啦，又有同佢啲 friends 影过相啦，而家你 系 搵唔翻啦咁样，跟住然后我就、一定要好好地收藏好呢啲相，如果唔系第时真系你都唔知喺边度抄翻出嚟。 我都有一张啊，嗰阵时唔知几多岁生日，嗰阵时住喺。 新界區咧，太和咪有一間自己一間， 係 好勁噶嘛，獨立咁樣一間啊嘛。嗰陣時喺嗰度搞生日會啊，所以我有一張係同我啲親戚啊，或者我婆啊、啲舅父舅母嗰啲影嘅一張相咯。嗰個我有少少畫面，望住張相你 relate 翻你個人去翻個空間，你有啲印象嗰度係點樣樣？但好得意嘅就係。当我因为我有啲朋友住嗰边咧，有时都会经过啦，去佢屋企嘅时候，我发现咧，当你真真实实可以重游旧地，你会发现同你印象中嗰个地方咧差好远嘅。最主要嘅分别系咩咧？就系个 size 啦。 啊，因为以前会觉得细细粒嘅时候，觉得嗰个地方好大嘅咁样。 系啊，嗰啲你个认知嗰样嘢系原来系有分别，咁呢个系好正常。但我觉得呢个感觉好有趣。 系。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以前住嗰度，住喺元朗嗰邊錦繡花園啊。咁嗰度其實你嗰啲我細個嘅印象就係、是、哇，每一佢有一條條 wing 咁啦，即係一條行車路，兩邊就一間間屋咁。咁我細個就覺得嗰度哇，嗰度好大啦，好多空間，因為平時夜晚咧即係嗰條行話就話中間一條車路，但其實嗰度唔係好多車，都係啲住客出入嘅啫嘛，啲車開得好慢。咁、所以夜晚咧，大家就會食完飯唔係好熱。嘅话就会打开道门，咁啲唔同屋嘅工人姐姐就行出嚟倾偈，啲小朋友就喺中间度玩啊，咁就会喺嗰度就踩下单车啊，即系你就印象中嗰个 area 一个好方便嘅游乐场，同埋系好大嘅空间。跟住我早几年就谂住重游旧地啦，嗰阵时就系、是、我记得同一个心仪嘅女仔， 哇， 星期六日去边度好呢？不如同佢讲话，我细个住嗰度噶，好耐冇去啦，不如一齐。过去啦，同埋嗰度佢叫做自己一个，即系叫自成一角咧、一个大嘅 area， 一个屋苑嘅感觉，你好似你可以话好似去咗一个小旅行咁啊。 OK， 因为你去到嗰度，佢有你当个花园住屋之外，个中心点有啲小型嘅商场啊，有地方食嘢，有个湖喺度，咁你约个女仔入去行下，重游旧地，个 feel 系 好正啦，又可以啊影下相啊咁样啦，同埋好似有啲嘢做下咁样， 咁又好似喺呢度话哦细。过呢度咧，我学校幼稚园就喺呢度啦。细个我住嗰条就特登问阿爸阿妈攞翻自己住边一条 wing， 边一个单位咁样， 跟住就可以吹嘘一番， 可以带佢去嗰度啦。咁但系咧，我好记得嗰次就系再重游旧地嘅时候，就系出现啱啱讲个状况。咦？点解呢一度好似比我想象中细咗咁多咧？以前我记得好大，好多位行噶，而家几步路就到嘅。以前好似你由即系由屋企你要去幼稚园，因为佢里面都系幼稚园噶嘛。以前啦，都好似要好花好多时间，又要踩好耐单车过去噶咁。而家咁快嘅咧，即系呢啲叫做即系时空一连接翻嗰一下咧，就会有呢个好有趣的效果出现。 我完全明白你讲嗰样嘢，因为咧我喺细个好细好细，即系都应该未幼稚园都未翻学嗰阵时咧，我曾经住喺我叔婆屋。企一段時間咁樣啦，咁然後咧佢係住嗰啲井字型嘅公屋嘅，咁嗰陣時就覺得、哇細個覺得哇好正啊，喺條走廊通街跑，跟住然後咧我記得好似佢喺個露台度又可以養啲白鴿咁樣，啲白鴿好勁啊，自己飛完出去又飛翻嚟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後屘佢就冇喺嗰度住啦咁樣，然後我就都有好似你咁樣試過重遊。嗰、那個舊地，因為真係你都知道井字型嘅公屋而家真係買少見少噶嘛，咁啊翻去重遊故地嘅時候，發現啊點解啲走廊咁短嘅？我記得以前 我細個喺度玩嘅咩？ 跑到巷尾好似跑好耐嘅喎，點解而家行幾步已經到咗咁樣？即係有時都會覺得係有啲唏噓，但係有影到嗰啲相，覺得啊都值得留念嘅咁樣樣。 係啊，有嗰種叫做係咪叫觸景生情， 系啊， 即系你去到一个点咧，你就会谂翻以前喺度发生嘅嘢。 系， 但系我又觉得咧，唔会出现留恋嘅状况嘅。喺我嘅角度啦，特别童年嘅时候，我屋企楼下咧有一个公园，咁基本上暑假每一日咧定时定候咁睇完啲卡通片啦，就会同我堂阿哥啊、堂细佬啊，会咧就落去公园玩。其实佢唔系好大嘅啫，即系佢有一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即系唔算好大。跟住隔篱有一个嗰啲绳网架，有上滑梯咁样。咁基本上，因为我哋嗰阵时仲系读紧书，小朋友咧唔够啲哥哥姐姐或者一啲大人抽咧，就一定唔会入去嗰个篮球场、排球场嗰度玩噶啦。 系， 咁啊，只能够喺个绳网架嗰度玩嘅啫。 即系擒下啦，咁样啦。 最兴玩咧就玩足一，即 系 上上落落咁啊，地毡地范围唔系好多噶咋，唔知十个僆仔嗰度玩，咁跟住就足啦。咁呢个其一，即系而家每次经过嗰度就谂，以前我究竟。 用咗几多时间喺度擒上擒落咧？点解喺度擒上擒落会觉得好玩呢？有咩咁好玩呢？你而家谂翻，你知道，你只能够喺嗰一个 moment 嘅你去经历呢件事，你先会 enjoy 到。你而家俾我。我落去真系我做乜嘢咧？上上落落， 的而且确系好难嘅，因为 大咗 啊！而家你直头觉得好简单一样嘢啫嘛，即系你可能 weekend 咁样，虽然好工作好忙啦，但系你要揾一啲时间去放松自己，俾你去有啲细艺做下咧。你而家要做一啲好复杂嘅嘢，你先觉得啲时间过得快噶。即系你系好难，已经好难揾到好似以前细细个咁样无无聊聊喺个公园度跳下飞机咁样跳到一粒。中噶咯，可以咁即系而家系完全做唔到呢一样嘢，所以有时真系谂翻起啊，即系去留下念、影下相，其实真系非常之开心嘅一回事嚟嘅。即系，唉，你点解以前啲小学同学咧，我唔知道有冇试过啦，即系系甚至乎喺 weekend 都会约出去玩，即系可能玩嗰啲。我个年代就兴透露年龄添。 你玩咩？ 我嗰阵时系玩四驱车同一包蒜陀螺，好后期啊！嗰阵时系玩四驱车咁样，即系其实你而家咧，我大个望翻啦，睇住架四驱车喺个跑道，你都知个跑道几 都系咁样嘅， 都系好短嘅啫嘛。其实即系半秒就行完噶啦嘛。都你而家睇就觉得吓，就睇住架四驱车喺个跑路跑嚟跑去，都唔知道有啲咩咁好玩。 或者呢个 就 有啲唔同咯， 系细个可以玩一日噶。 系啊，你而家可能喺改装啊、砌车啊嗰度，你会觉得 enjoy， 但系细个就放落去，哇，佢喐啊， 喐啦， 系 好快啦。跟住然后我嗰个快过你啦，咁然后可能冲咗出。赛道咁就烂咗咁样就完噶咯。细个嗰阵时系玩呢啲就已经哇，啲时间觉得好快，而家好难啊！ 大复杂咗咯，个人唉，好啦，咁咪 你咧？你有冇玩呢啲噶？定系你系后啲嘅年代？ 但我冇钱玩噶，所以我都系睇人玩噶咋。 系咩？ 落公园睇人哋个腰间驮住几部暴龙机度，我借一部我帮你手挫啊咁咯。 你都好啊，我冇钱玩过呢啲，我都系玩下摇摇啊，玩下四驱车嗰啲Game Boy 嗰啲，全部都与我无缘嘅。即系但系难得儿童节一讲起呢啲儿时嘅回忆，真系原来碌下碌下咧，话咁快已经过咗咁多年。 好啊。 眨眨眼。走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似烟花一闪走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谂咁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

性啊，系咪每大一岁咧，童真就会减少啲啲噶啦？ 唔知道、啊，你可以试下问下佢、啊。喺呢个儿童节嘅日子咧，同时亦都可能好多朋友生日，而佢亦都系其中之一位。究竟面对吓呢个人生转字头嘅阶段，佢嘅感受有冇唔同呢？佢名字系黄燕啊。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晒忧终于共雪花。 故事当中都不一定每一个人是一定做主角的，因为黄燕的派台作品 Little People 亦都有些人其实天生就不奢望要做主角的人，有时都只是想拎埋一个攞头做一个简简单单没人留意到我的角色就 OK 了。 The same,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 will ever be.

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连轮间刻记一种心瘾，心意贴近，揭开的封印，这样微妙，浪漫提刻对分。It's you。这报复式恋爱全然驱走灰暗。Oh yes, you're worth the wait. I can't get enough. My love, you're worth the wait.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听下呢一首系 sweet version 嚟嘅。冯允谦 featuring 温听由派头哥叫报复式浪漫，最舒服、最浪漫、最开心嘅就系可以喺你另一半面前做翻真正嘅自己。 飞到梦里头，有意放风，有意放慢，扑进气流。不钻研歇后，再泡沫这现况是在优秀气候。坚持魔咒，你我也罕有，为何还在照旧？或者天一光，我想消逝。我最想连见你感受，想皱眉头无所谓，涂上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 Hey.

两人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话，林郑月娥上任之初愿意同民主派沟通，但修例风波之后情况完全改变。如果对方当日愿意早啲收回逃犯条例，香港嘅历史会改写。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或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的了。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去下角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就较为多车少少。仲有就係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啦，近住骏发花园果栏段而家都係多车㗎。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油站。九龙区路面方面呢，而家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至钻石山嗰段呢就比较多车啲㗎。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段呢都係比较多车。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段就多车嘅，而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呢现时交通都係比较繁忙啊，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沙田嗰边大埔公路近住这个沙田城新城市广场嗰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呢现时交通都係繁忙。而西贡公路来往方向近住消防局至到白沙湾段呢亦都係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宝雅苑嘉和阁、大围秦石村石晶楼、将军澳宝明苑宝柏阁、黄大仙竹园北村柏园楼、筲箕湾耀东村耀福楼同埋沙田博康村耀安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哎，阿爷婆，这个信封是什么来的？ 哎呀，我的私己钱怎会在你手里的？既然被你发现了，一起洗了它吧。 哎，白野婆， 为什么你突然间这么大方的、 哦、我们很快就有消费券啦。使用八达通的市民在四月七号就会先收到4000元，跟上次的模式是一样，用完那4000元就会在下个月的16号自动收到剩下的1000元。简单啲嚟讲，如果五月底使晒4000元呢，就可以响6月16号收埋个尾数1000元啦。如此类推，最迟可以去到10月31号，用够4000元都可以攞埋个尾数啦。喂， 我知道啊，用八达通嘅要先拍卡领券啦、啊。不过。疫情仍然是很严峻，无论怎样消费当然要谨守防疫限制，用得安心，使得开心，齐心抗疫就早些可以战胜疫情，生活就可以早些回复正常嘛。听啲后生仔说，用手机的八达通 APP 拍卡领券都得的、啊、等阿仔回到来的时候，我叫他帮手搞了他，咁就唔使专登行多转啊嘛！ 哎呀，消费券有效期成7个月咁长啊，你咪咁心急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ch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话说咧，今个 weekend 好多个朋友仔 send message 俾我话，哇，山下达郎11年冇出专辑，终于今年要嚟啦吧？咁样唔系唔庆祝下嘛 ？OK， 好，收到晒呢啲要求，送俾你。 Don't 悲しいことなんていつでも消してしまえる恋するで今夜もミュージック小さなパーティー大切な君のため 对好多有听开 City Pop 作品的朋友仔来讲，新拿达郎再次推出专辑其实都不意外的，虽然说是这个 City Pop 的始祖人物，但其实近年仍然有很多不同的作品是推出，例如首先带来有这一首西六，收录在电影《未来的未来》里面有这一首的片尾曲歌声列车。咁啊，当然啦，除咗山下达郎之外 ，City Pop 亦都有好多嘅代表性人物。大桥纯子就系其中一位。有好多人是希望成全呢几年 City Pop 热潮重新再嚟，啊，会唔会有多啲 City Pop 嘅歌手再出佢哋嘅专辑？ 利歐大橋純子 Telephone Number。 3 and 4. Count what you have now. Don't count what you don't have. Count what you have now. Don't count what you don't have. Find that you have so much. 但要讲到重新将 City Pop 带去大众的耳仔边。令到新世代都認識佢哋。 また手にしたことのない幸せがどこかにあり気がして焦るのは欲しい。 點可以唔講山下達郎嘅太太？ 楽しく生きてきたの何一つ悔やんでないけど曇った鏡 Thank you. 竹内玛利亚，净系得 Plastic Love 呢一首出名嘅作品。不过好听嘅又点会只系得一首啊？带嚟有佢嘅幸福天平。好啦，讲咗好多好经典嘅 City Pop 歌手，当然新世代嘅都有嘅，例如呢一队嘅乐队，佢哋叫做 Mellow Youth。找到1980年之间到2022年期间音乐的冲击。点播新闻之前，带嚟有 Mellow Youth 嘅 Midline， 转头翻嚟有狮子山下好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不会参与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她在6月30号完成任期之后会结束42年政府服务生涯，在剩下大约三个月任期会办好特首选举和政府换届交接等的工作。林郑月娥说，今年初已经向中央表达不寻求连任的意愿，得到中央的理解和尊重，强调不连任唯一考虑是她的家庭，形容家庭是她人生最重要的部分。被问到有报道说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将会参选，林郑月娥说暂时没有收到任何的官员辞职，不方便评论参选特首人士。她认为特首最重要的特质是履行好相互责制，把握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鄭融。 Hello， 大家好。 呢一首歌咧就係十三樓的大笨象嘅延伸嚟嘅、嗯。其實係點解會有呢個延伸？係咪源自呢一首歌嘅一個派台小禮物咧？ 都幾得意啊！即係冇諗過自己有一首歌。是会因为自己的另外一首歌而突然间产生一个故仔去发生出来的。咁首先要多谢 Wyman 先啦。咁、因为佢喺十三路的大笨象做緊宣传期嗰陣时呢佢就好有心。咁我哋做緊一啲 souvenir 想宣传隻歌啊就諗住不如即係做个水杯啦。因为觉得其实水杯都系一样几实用嘅嘢。 冇错。 咁但係纯粹个杯上面印啲咩公仔呢即係呢一个位置就觉得我哋可以咦不如就邀请 Wyman 画一个同十三路的大笨象有关嘅策划然后我哋印上个杯嗰度送俾啲传媒朋友咁啦。咁、 我哋嗰时差唔多半个公司都用緊嗰隻杯㗎。 係我而家屋企自己都用緊嗰隻杯我觉得好 sweet 嘅其实嗰隻杯。咁啊自此之后我就真係 Wyman 就睇到好多啲我啲 IG story 啊咁样就寫俾唔同嘅朋友都话即係多喝水咁樣用呢一隻十三樓的大笨象多喝水啦身體健康啦大家都。咁佢就喺即係我啲 story 嗰度就 inspire 咗話喂不如下一首歌就真係用一首歌嘅意思去叫人哋多喝水囉。 嗱呢一隻歌呢因為我諗好治愈嘅關係啦好多樂迷因為多喝水之後呢就封咗阿容做呢、這個教育系歌手啊，咁啊，会唔会有时阿容都觉得啊，喺乐迷得喺呢啲歌曲得到咁多嘅 message 当中之后咧，其实有时做歌手都唔再系净系做歌手咁简单，好似做紧个老师咁样噶、 即系好有感触嘅一样嘢就系、是、可能初初入行都要去认识自己嘅工作啦，系啊，咁有好多歌曲啊，或者工作啊，都系。公司好有心去安排俾自己去慢慢可能形象上都由歌曲嗰度開始幫我打造啦、去到而家呢個階段真係可以有一個印象同埋感覺俾歌迷同埋出面即係香港嘅聽眾，咦原來佢哋喺我歌曲嗰度係即係得到一啲心靈上嘅一啲支持啊嘅一啲即係支援啊，咁呢一樣嘢其實真係會令我諗翻起一路以嚟即係公司同埋背後創作嘅團隊嘅 嘅 好多嘅大師，係啊，即係呢一個係一樣好 sweet 嘅，即係好似爸爸媽媽。在背后默默帮你即是高书教学啊哩哩啰啰啊跟住又俾多好多即钱可能栽培你去做课外活动啊然之后去到慢慢找到自己一个方向即那个是一种好大在后面默默的一个力量咁样所以好感动。 小容就变成大容啦其实即你应该听过刚才阿斌上有提过嘛、教育系歌手你说你啊网上面都见过这一类 comment, 其实你多不多看网上面乐迷对你的留言的呢 我都有的都。 你心脏是承受到那堆来的。 不会说很大反应咯或者不会说 是一个礼拜会打沉了咯。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可以比较轻松的即是看这些留言。 你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 活动真气的。 是的或者可能第三身这样的视觉看下去的。 不是讲真的我就很。感激的譬如说YouTube 那些就少一点没什么攻击的 comment, 或者我自己那个平台呢来得留言那些真的大部分都是 很 开心的 support 我的其他那些有时看到不知道为什么会自然反弹咯即因为 feel 到有些是可能恶意中伤、如果有鼓励性有一些、他们的看法我又觉得是真的来自一个善意的分析、其实我又感激的因为不多时候你真的可以听到人家的意见的即直到有这个社交媒体出现之后、我觉得是反而是开心的即可以知道多些人怎样想、或者、对我有什么期望、或者会想看我做多些什么这些其实是开心的。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是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毛遂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先至会被睇见。嚟到而家的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是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的管道施展你的音乐抱负，甚至是一晚爆红，已经不再是冇可能了。每集獅子山下好音樂都有一位音樂好新手在這個舞台展現他們的音樂才華。今集好新手的主角是 Linda 蕭敏儀，是從 Sabrina 伍爾玲老師學唱歌，對於 Linda 來說不單止是追夢，亦都是他的良師益友，教識他很多做人的道理，同時亦都幫他抒發情緒，所以他希望繼續能夠用歌聲去鼓勵自己之餘，亦都可以感動到其他人。 其实 Linda 咧，2017年开始咧，佢为自己搞咗4个嘅音乐会。当初咧搞音乐会嘅原意系点嘅咧？ 初其实系睇一个剧集咧，即系有啲啊，失恋搞一个音乐会，令到 cheer 翻自己，烦其他嘢啊嘛。跟住我朋友，喂，你都得噶，唔使失恋噶。咦，系咁、哦、我就搞啦。跟住一年我就系、是、一年一年俾自己一个目标，就系年头练习。準備到年尾，就是整個過程要有進步咯。 咁 Linda， 你中意咩類型嘅歌曲特別中意嘅咧？你係 其實冇話咩特別邊一類嘅，但我中意睇個歌詞，聽嗰個歌詞、嗯。如果有意思，我會特別中意咯。 咁特別中意邊位歌手呢？ 特別中意張學友先生。 哦， 嗱、哦，咁其實咧，即係搞音樂會你又搞咗啦。咁、嗯、其實個目標好似都已經比其他人更加接近咗啦。咁而家啦，你咁樣講嘅話，會唔會係學友係你其中一個嘅目標咧？ 係、嗯、啊，其實個心嗰、那個。影像咧就系、是、喺一日我可以同张学友先生合唱嘅时候，自己 ready 唔 ready 咧？ 系 啦，同埋每一次搞完嘅时候，我都会想话俾佢听，我搞咗一个音乐会，到我真系有机会同佢同台嘅时候，我唔系玩玩下，我真系一路一路去准备咯。 我知道你今日咧都准备咗一首容祖儿嘅《花千树》，点解拣呢首歌啊？ 我覺得個歌曲好有意思咯，咁同埋我想發放一個訊息咧，就係、是、其實有冇另外一半都好啦、嗯，或者自己人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去 enjoy 自己咯。 花滿地，奇樹滿林，花多眼亂難平分。回头只怕兜兜转太耐，没有彩就已黄昏。遇过很多很多恋人，一朵花跟森林，你未决定哪边合衬，如何投入你情感？害怕今天挑选这人，转角有个矛盾，送赠更隔着你变到康复期，为何泪是无从处理？其实眼泪也是某种分泌。若一心可决绝，总有残余力气。痊愈要首先心死，姑息你难断尾，争吵对情绪太不利。时常空欢喜，扮作欢喜，大脑已经麻痹，不需爱人自己，只需要强健变奇得奇，戒掉你极痛自由转机，完好地吸口气。 里，还被吻便破坏我的美丽，还求自爱何来不对，提炼养分替代你的堡垒，自己的抵抗力足够完全面对，回复我好好心躯，姑息你难断你争吵对情绪太不利，时常空欢喜扮作欢喜，大脑已经麻痹，不需爱人自己，只需要强健变记得起，接近你病况越危险，是否解决良机，辛苦我前拜你，分手过程有了奖励，何妨今天起拥抱归水，自信会冲开你，呼吸也能可气，呼吸困难便别要一起，戒掉你吃痛自由转机，宁愿自己争气， 山娜你好。 Hello, 你好。呢首歌对于你来讲是双重意义的。康复期，因为林若玲就是从你当时 COVID-19 康复的隔离过程里面又拿灵感，然后又写了一个女孩子就是怎样在感情中受创她康复过来。对于你来讲会不会两样东西其实都有你的经验和回忆在这里呢？ 其实我初头即系收到林若玲呢份歌词嘅时候咧，都有啲惊讶嘅，因为今次咧我系好中意个编曲先嘅，咁于是就决定舒老板话，咁不如就交俾林若玲佢去发挥啦咁样，咁我都冇谂过，即系一打开份歌词个歌名已经叫康复期啦，咁有啲 中系咪应该 系啦？我初頭有啲擔心嘅，即係同公司有啲擔心話啊，咁樣會唔會唔係咁好啊？咁但係後屘即係仔細睇翻啲歌詞，其實真係講一個女仔，即係可能愛情上面受傷之後，就究竟佢點樣可以企翻起身呢？咁我就聯想到我有一個朋友嘅，咁我個朋友咁啱都即係經歷緊呢個受傷嘅階段啦，因為佢又係好中意個男仔，咁但係佢個男仔同佢開頭好開心之後咧，就開始冷淡佢啦。咁我喺聽我。当时其实会将这个情绪摆落去录音的过程咯。 去听翻《康复期》这首作品咧，其实好多人认为哦，一个失恋的歌一定好惨情啊咁样啦。但系去听翻，其实个歌曲的氛围咧，都系讲一种好坚强的女仔啦，即系我受伤但系会企得翻起身嘅。其实呢种系咪你自己本身即系对抱持生活啊或者爱情上的态度都系咁嘅咧？ 系嘅，所以由应该我出到第一首歌叫《初心》啦，咁就系已经系好想带啲正能量俾人哋。就算是康复期是比较 sad 啲嘅歌，咁但系其实入边嘅内容咧，都系想大家可以企翻起身，咁就同啱啱你讲嗰句受伤的总会结疤，跟住总会有一个康复过嚟嘅日子咁样。 但系你都知道啦，康复期呢家嘢可以有长有短， 好长好短 系。喺你人生当中试过最长嘅康复期系大概系咩情况呢？ 咁樣講有啲慚愧，因為我人生係拍過一次拖嘅。不過咧，我覺得有時康復咧就唔一定齋感情失戀嘅。咁因為我譬如康復期對上一首歌咧叫《差不多小姐》，咁其實講我暗戀一個男仔嘅。咁我覺得暗戀嗰個男仔期間都係我自己同自己康復嘅期間咯。因為譬如每一次見到佢都會即係好忐忑啊，即係個心又唔知道對方其實有冇中意我啊咁樣。咁我記得係為持咗都三年几嘅，系啊，都系啊，暗恋咗个人三年几，咁对我嚟讲都系一段需要康复嘅过程嚟嘅。 头先提到郑融被网民咧封为教育系歌手，因为佢有一系列以生活常识为题材嘅作品，贴地之余亦都有教育意义。以下落嚟呢一首咧，肯定系佢教育题材入边最具代表性嘅一首，以过马路去比喻爱情。郑融《红绿灯》。